复习八，一，绘画。一， 我们进站去吧。 你就送到这儿，回去吧。 不，我已经买了站台票了。来，你把箱子给我，我帮你拿。 我拿得动。 你拿手提包，我拿箱子。别客气。你看，这就是国际列车。 我在9号车厢。 前边的车厢就是。 二， 汉斯，箱子放在行李架上。 这个手提包也要放在行李架上吗？ 这个包放在座位下边，拿东西方便一些。 现在离开车还早，你坐一会儿吧。 你的护照放在身边没有？ 哟，我的护照怎么没有了？ 别着急，好好想想，不会丢了吧？ 对了，放在手提包里了。你看，我的记性真坏。 马上就要开车了，我下去了。你到了就跟我联系。 一定。 问你家里人好，祝你一路平安。 谢谢，再见。